啊，《华严经》上用什么方法叫我们一生真的圆满？啊，确实，在《普贤行愿品》最后第一卷，啊，第四十卷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记录，啊，这样证得大圆满的，啊，华藏世界的菩萨都要求生极乐世界，我们能不去吗？啊，什么时候去？赶快去啊！不要再等了。华严经所说的理论方法究竟圆满，就在无量寿经啊！无量寿经是华严法华的究竟圆满，而天下古今信的人少，怀疑的人多啊，连诸佛如来异口同音都说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，真难行啊！难行能行，凭什么？要不是佛在大乘经上把这个道理揭穿了，我们永远怀疑。那信呢？是良心，不能不信。佛说的，佛没有妄语，我们是凭这个来相信。究竟什么个道理？没搞清楚。啊，大乘教里对佛常说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一切众生听到阿弥陀佛名号，听到无量寿经，不怀疑，他能信，他能发愿，肯念佛，这三个条件就是这些人过去生中都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无量啊，不是千尊万尊，无量，这一生呢，又遇到净宗了，得无量诸佛如来，功德的加持，他能行。他不怀疑啊。那么这个我们想到弥陀经上有一句经文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这是善根啊， 凡是能相信的，我们常讲善根深厚，究竟深厚到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，佛给我们透了这个信息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供养里面肯定以法供养为主，才有今天的善根福德因缘，现前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我们能在这一生短短的三年一帆风顺了，念佛往生了，啊，看起来真难，实际上无量劫善根福德在今天成就，啊，福老实听话真干是福啊，真诚清净恭敬是福了啊，具足善根福德，又有缘遇到了，啊，我们的缘尤其殊胜，遇到下莲居老居士，把五种缘一本整理成了一部，这一部经是世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第一真经，啊，世世代代汇集本很多，这个汇集本第一页圆满，我们遇到有福报啊，没有福报怎么能遇到，还遇到了反对那没福报，我们的听一听一看到就知道，啊，遇到马上没有怀疑立刻就接受肯发愿，难得了，啊，这个问题大师当年在世有这个现象，所以非常感慨地说，愚唯有破心立血而已，这是通心形容的通心，啊，真的抨击贤居思想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你逢到了为什么不相信，啊，你遇到了等于说你这一生有机会做佛了成佛了，你把这个机会错过了，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一桩事情， 别人想求求不到，你当面错过，啊，这一句看到偶遇大师对这桩事情错过机会的痛心，要结佛缘，有数故当来经法灭尽，特留此经。此经就是指无量寿经。那么我们今天可以说，就是指下莲居老居士的回忆本。末法还有九千年，就是这个本子要度往后九千年的众生，戒引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佛，就这部经啊。那么大家要做好事，印经功德第一，印哪一部经？印这个。这个经决定传世，到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，他还留在这个世间一百年。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！偶业大师为我们指出圆满的话语，圆满的法华都在这部经里头。一切菩萨所修的无量法门也在这部经里头，一法不漏，这部经才是真正的大圆满啊。所以我们的认识是祸啊，不是祸不知道啊。啊，在所有法门当中，只有净土我们有把握往生，有把握成就啊。所以我专修净土，对于所有的法门我都赞叹。为什么？佛传啊，能够修那些法门的人根性都比我利，我的根性比不上他们啊。这个法门下下根都能成就，我走这个路子无量寿弥陀经实实在在了不起啊，确确实实包含概括所有法门，叫无量法门啊，不止释迦所说，一切诸佛如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所说全在这部经里头，全在这一句佛号里头云集等集。 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。这我们能不信吗？啊，还去挑这个挑那个吗？不需要了。啊，学佛终极的目标没有别的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我们根性烈，烦恼习气很重，无量劫来造作罪业很深，定不下来呀、啊！不起心不动念是大定啊！化身菩萨所证的啊。与自心本定相应，我们这一生没指望，来生也没指望，生生世世都不见得有指望，那怎么办？啊，幸亏好有一个净土法门。啊，只要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就得救了。啊，佛法叫得度，其他宗教叫得救。啊，这个法门是让我们先到西方极乐世界。烦恼习气不断没有关系，叫待业往生啊，可以待业往生，不能待业成佛，没有待业成佛的叫待业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教导我们一生决定圆满菩提啊，圆满成就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证得诸法实相，这样就成佛了啊，而且一生圆满，所以它是顿教，没有阶级的，一生圆满真的，无比稀有殊胜，啊，在修学年代里头，如果过去入佛门没有遇到这个法门，学了很多经注，学了很多方法，现在遇到了，遇到经宗了啊，应该怎么办呢？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要会用啊，我们舍了一大堆佛法，现在遇到经宗了，想在经宗成就怎么办？把所有的佛法统统放下啊，一部经一句佛号 一直念下去，你这一生决定往生，一切诸佛都鼓掌，都赞叹你。你说对了，那如果你学佛的时候就遇到净宗法门，学了多少年没效果，看到学禅的加一点禅进去，看到学密的加一点咒进去，啊，看一点学教的嘛，加一点经教经论进去，那诸佛菩萨看了就叹息呀，可惜呀。啊，把经宗变成大杂烩了，你自己以为很好啊？这些菩萨跟我都有缘，你看我一个都不得罪啊，我通通拜你们，到最后不能往生。那这一生的缘分空过了，错了。那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什么身份，六道凡夫，业障深重。啊，遇到这个得度的法门，那个度不了我们的全都要失掉。啊，不要障碍能度我们的法门重要啊。这要看清楚啊。啊，谁遇到了真正相信，那就不能不放下，不敢不放下。为什么不放下？自己没有把握往生，放下呢，自己有把握往生。放下跟阿弥陀佛就相应，不放下不相应。这经常教导我们修行的宗旨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就这一句。净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一向专念啊，不许可交杂。啊，有人标榜禅净双修，还有人以为更高明，我禅净密三修。这都错了，自以为聪明，自己给自己做障碍，最后一样都得不到，依旧高流在轮回。你是多可惜啊，你是多冤枉啊。大俗语，如海一滴聚百川位，这是用大海做比喻，大海里头的一滴水聚足所有江河的水位，为什么都融入大海里去了？陆地上大小河流水都流在海里头啊，没入海之前每一个江河水味道不一样，入海之后一味融成一体了啊。净宗法门 就是如海一地。那这一句名号，具足一切诸佛的名号。念一佛名号，就是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，一个也没漏掉。受持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就是受持一切如来无量界所说的无量经教法门，就在这一本里头。我们得的是珍宝啊，不是假的，而且我们的根性跟它相应。我们只有学这个法门才能够成就，得到的成果是无法想象的殊胜圆满。啊，那么今天问题比什么都重要的是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，要彻底搞明白。为什么我们才如如不动呢？欢欢喜喜把事出世间法统统往下吧。啊，我就这一门，你看多轻松多愉快。一直念下去，直通无上道啊！机会难得了，可别大意啊。啊，这个缘错过，那就真可惜。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个信息，80年代一个小女孩七岁听她爸爸讲极乐世界的庄严，就一心向往，天天念阿弥陀佛，求阿弥陀佛带她到极乐世界，念了三年，十岁，小女孩，啊，阿弥陀佛真的接引她往生去了。啊，她请她爸爸把家里亲朋好友都要来看她往生。啊，一般人都不愿意，怎么听小孩胡说八道，又没有生病，怎么好好的人就会死呢？啊，但小孩很恳切，平常这个孩子也很逗人欢喜的，好吧，大家去看看，看看真的是假的，到时候时间非常准确，真走了。而且看到小孩坐上莲花转男身女转男身，相貌庄严，坐在莲花向西方去了，全都幸福了。那这真的不是假的。 啊，很可惜的，这篇文章不够详细，小孩叫什么名字什么没有写上。啊，父亲有个化名，父亲以后出家了。啊，都没有写清楚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什么叫有为的？有为就是有生有灭，有生有灭像梦一样，梦醒了痕迹都找不到，梦未醒在梦中还是找不到，自以为找到了，那其实全假的。啊，这个比喻的太好了，太妙了。啊，所以我们遇到一切困境怎么想法了？梦幻泡影。啊，你妄想分别一切通放下，智慧就现前，就处理得很好。啊，这是我们佛门当中是佛菩萨冥冥当中加持你，你自己还没有觉得，但是事情已经办好了。啊，最重要的知道假的不是真的，不能把心放在这上，放在这上面错了。啊，好似美梦一场。啊，坏事呢？噩梦一场。无论行没有行，痕迹都找不到。佛就告诉我们，应作如是观了。啊，对整个宇宙人生的看法，这样看法就对了。与实相相应。慧心，慧气助气，谈何容易？啊，古往今来慧气的人很多，慧气到尽善尽美，让人挑不出毛病，就是这一次。连功慧亲，念老记住，妙极了。我们有幸遇到了，发现来沉船。那发心发扬光大。啊，这是我们每一个由这个经根住得利益的人，我们想报佛恩，报二老之恩，只有这个才真正报恩呐。依教奉行，自己的利益。啊，决定生净土，做出好样子来给别人看，让别人对这个经产生信心。啊，只要一回头，一专注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云太殊胜，利益太大了。这个经能不能救世界？难。 每个人都专注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这个人的心情自自然然就跟三归十善六度六合十大愿望完全相应的，那就是世间第一等好人了。他怎么会做害人的事情？你害他杀了他，他对你还欢欢喜，还恭敬你，没有一丝好怨恨。为什么？身是假的，我的真的东西你没碰到，你害我是假的，这都是我不要的啊！你杀了我，我提早一天往生啊！谢谢你送我往生。佛法能解决一切问题啊！啊，学佛的人决定不会上街拿个旗子摇旗呐喊去示威，绝对不干这个事情。啊，那这丢佛的人呢？啊，佛教用什么？三归五戒。四十六度啊，六度十愿六法界，就这么多，不麻烦了。把什么样的人都教好了啊，他是真实理伦理道德，不能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这个没有啊！伦理道德只能帮助你来生的人生啊，更好一点升天道。佛法能帮助你永远超越六道轮回。六道里还有很多亲人舍不得了啊，舍不得怎么办呢？到了极乐世界之后，你就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帮助你这些亲人，有这个能力啊！不到极乐世界没有这个能力。你要是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，恨不得我立刻就去啊！啊，怎么会给这些人增名助利？这不可能的事情，那笑话了啊！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，我们心里念什么就念这个啊！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，那就是阿弥陀佛式表法，做好榜样给社会大众看啊！社会变化非常复杂非常多，看看真正佛弟子他是如何来应付啊，随缘妙用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随喜里头积功累德啊，这个积功累德完缘放下，根本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 佛菩萨大慈大悲呀，事先在了道，教化了这些迷惑众生，帮助他们断我修善，破迷开悟。我们要明白了，佛菩萨与我们有大恩德了啊，知恩就晓得报恩。怎么报啊？断我修善，积功累德。佛教导我们没有能力自己开悟见性啊，没有这个能力，都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。所以说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啊，只要见到阿弥陀佛，决定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就功德圆满了。啊，有能力自己觉悟的，好。啊，但是怎么好都比不上求生净土啊。为什么？自己修行时间很长啊，51个阶期一步一步向上提升，要多长时间？要5量劫，很不容易啊。没有像到极乐世界那么快速啊。极乐世界是成佛的捷径，是成佛最近的道路啊，一生当中就能圆满成就，不用经过结束啊，不需要啊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的身体环境做了一个大的转变，转80乘4指。极乐世界没有烦恼啊。连烦恼的习气都不存在。啊，这个地方不能不去。84000法门。5量法门，没有一个法门能跟极乐世界相比。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的，稀有难逢啊。啊，很容易修成，但是很难相信。啊，一切诸佛都说，这是难信易行之法，成功太快了。 我们遇到无比的幸运啊，这一生能掌悟就圆满菩提。啊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。啊，在我们这个大时代，念佛人要想往生极乐世界成佛，就学他那个样子就行了。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所以我们要把他的光体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。啊，一天看三次。一年看一千次就成功了，你也有能力往生了。一年的事情啊，一天看三遍，念一万声佛号啊，天天不缺，一年你一定会成功。那六道众生都把身体当作自己，这是错误的。啊，这一关不能突破，所有的烦恼都断不了。啊，这是断烦恼第一关。不起心不动念难的，我们凡夫做不到啊！啊，那怎么办？世尊慈悲，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啊，让我们先放下执着。好啊，执着起什么作用呢？执着制造六道轮回，不执着轮回就没有了，证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出不了轮回就是执着不能放下啊，执着从哪来？从分别来的。分别从哪来的？从起心动念来的。啊，如果样样都还执着，那在佛法里面讲，你虽然通达经教，没把经教讲错，你是有解无行，修福没有修慧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要想真正出轮回，要真干，要修啊，净土宗是最方便的，就近方便啊，这方便是什么？就是一句名号。我执着念头才生阿弥陀佛，用这句佛号把执着念头打掉，这是真修净土啊，他能够得四依心不乱，得四依心不乱就是证阿罗汉果，见思烦恼断掉了啊，分别心才起来，阿弥陀佛，通通念头不起再罢，起都落在阿弥陀佛上，这是究竟方便的，